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链表的第一篇，如何实现 LRU 缓存淘汰算法。有人问学习链表这个数据结构有什么用呢？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非常经典的链表设计场景，就是 LRU 缓存淘汰算法。缓存是一种提高数据读取性能的技术，在硬件设计、软件开发当中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常见的 CPU 缓存、数据库缓存、浏览器缓存等等。缓存的大小是有限的，当缓存被用满的时候，哪些数据应该被清理出去，哪些数据应该保留呢？这就需要用缓存淘汰策略来决定。常见的策略有三种，先进先出策略 FIFO、最少使用策略 LFU 以及最近最少使用策略 LRU。 这些策略你不用死记，我打个比方你就能明白。比如说你买了很多书，但有一天你发现这些书太多了，特别占用了你书房的空间，你需要做一个大扫除，然后去扔掉一些书籍。那这个时候你该选择扔掉哪些书呢？那对应一下，你的选择标准是不是和上面的三种策略神似呢？好了，回到正题，我们今天的开篇问题就是如何用链表来实现 LRU 缓存淘汰的策略呢？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相比于数组，链表是一种稍稍复杂的数据结构，那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起来也要比数组稍稍难那么一些。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两个都是非常基础也非常常用的数据结构，我们也经常把它们两个放到一块来比较。所以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会非常详细的讲一讲这两者的区别。那现在我们先从底层存储结构上来看一看链表跟数组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了比较直观的对比，我画了一张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数组需要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来存储，它对内存的要求就会比较高。那如果我们申请了一个 100MB 大小的数组，当内存中没有连续并且足够大的存储空间的时候，即便是内存剩下的总可用空间会大于 100MB, 我们仍然会申请失败。而链表却恰恰相反，它并不需要一块连续的内存空间，它通过指针将一组零碎的内存块串联起来使用，所以如果我们申请的是 100MB 大小的链表，根本不会有问题。那链表的结构五花八门，今天我来重点给你介绍一下三种最常见的链表结构，它们分别是单链表、双向链表和循环链表。我们首先来看最简单也最常用的单链表。我们刚刚讲到，链表是通过指针将一组零散的内存块串联在一起，那么这其中我们被把内存块称为链表的节点。为了将所有的节点都串在一起，每个链表的节点除了存储数据之外，我们还需要记录链上的下一个节点的地址。那我们就把这个记录下个节点地址的指针叫做 next 后续指针。你可以点击文稿看看我画的这个单链表，应该可以发现这里面有两个节点都是比较特殊的，它们分别是第一个节点和最后一个节点。我们习惯的把第一个节点叫做头节点，那把最后一个节点叫做尾节点。这其中头节点是用来记录链表的基地址的，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便利得到整条链表。而尾节点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指针不是指向下一个节点，而是指向一个空地址的，这表示在链表上的最后一个节点。和数组一样，链表也支持数据的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那我们知道数组的插入、删除操作是因为要保持内存数据的连续性，这就需要做到大量的数据搬移，所以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而在链表中插入或者删除一个数据，我们并不需要为了保持内存的连续性而搬移节点，因为链表的存储空间本来就不是连续的，所以在链表中插入和删除一个数据是非常快速的。那为了方便你理解，我画了一张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针对于链表的插入和删除操作，我们只需要考虑相邻节点的指针改变，所以对应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一。但是说到这儿，它有利就有弊，链表想要随机访问第 N 个元素就没有数组那么高效了，因为链表中的数据它并不是连续存储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会像数组那样根据首地址和下标通过寻址公式就能直接计算出来对应的内存地址，而是需要指针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去依次便利，直到找到相应的节点。你也可以把链表想象成一个队伍，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只知道自己后面的人是谁，所以当我们希望知道排在第 K 位的人是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第一个人一个一个往下数， 所以说链表随机访问的性能并没有数组那么好，需要大 O 括号 N 的时间复杂度。那好，单链表我们就简单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个更加复杂的升级版，循环链表和双向链表。循环链表是一种很特殊的单链表，实际上循环链表也很简单，它跟单链表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尾节点。那我们知道单链表的尾节点是指向空地址的，这就表示它是最后的节点，而循环列表的尾节点的指针是指向链头节点的。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我画的这个循环链表图，可以看出来它像一个环一样首尾相连，所以叫做循环链表。那和单链表相比呢，循环列表的优点是从链尾到链头会比较方便，当你要处理的数据具有环形结构特点的时候，就特别适合采用循环链表。比如说特别著名的约瑟夫问题就非常适合使用循环链表来解决。尽管使用单链表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使用循环列表来实现的话，代码就会简洁很多。单链表和循环链表都会比较简单，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稍稍复杂一点的，但是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也是特别常用的链表结构，叫做双向链表。对于单向链表来说，只有一个方向，节点只有一个 next 的后续指针指向后面的节点，而双向链表顾名思义，它支持两个方向，每个节点不只有一个 next 的后续指针指向后面的节点，还有一个 prev 前驱指针指向前面的节点。你可以点击文稿看看我所画的这个双向链表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双向链表需要额外的两个空间来存储 next prev 节点的地址，所以存储同样多的数据，双向链表就要比单链表占用更多的内存空间。但是两个指针双向便利，它也带来了双向链表操作的灵活性。那双向链表比单链表更适合解决哪类问题呢？那从结构上来看，双向链表可以支持大 O 括号一时间复杂度的情况下找到前驱节点，正是这个特点也使得双向链表在某些情况下的插入删除等操作都要比单链表更加的简单高效。你可能会说，我刚讲到的单链表插入删除操作的时间复杂度已经是大 O 括号一了，双向链表还能再怎么高效呢？别着急，刚刚的分析啊，它比较偏理论，很多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里都会这么讲，但是实际说法并不是特别的准确，或者说是有先决条件的。那我现在将会结合真实开发的角度来重新分析一下链表的这两个操作。我们先来看删除操作。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从链表中删除一个数据无外乎有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删除节点中只等于某个给定值的节点，那第二种就是删除给定指针指向的节点。对于第一种情况，不论是单链表还是双向链表，为了查找到值等于给定值的节点，都需要从头节点来开始一个一个依次便利对比，直到找到值等于给定值的节点，然后再通过我前面所讲的那个指针操作将其删除。尽管单纯的删除操作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一，但便利查找的时间是主要的耗时点，其对应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所以根据时间复杂度分析中的加法法则，删除值等于给定值的节点的链表操作的总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已经找到了要删除的节点，但是删除某个节点 Q 需要知道其 prev 的前驱节点，而单链表并不支持直接获取 prev 前驱节点，所以为了找到前驱节点，我们还需要再从头开始便利链表，直到 P 的 next 指针等于 Q， 那就说明 P 是 Q 的前驱节点。但是对于双向链表来说，这种情况就比较有优势了，因为双向链表中的节点已经保存了前驱节点的指针，你就不需要像单链表那样去便利了。所以针对于第二种情况，单链表删除操作需要大 O 括号 N 的时间复杂度，而双向链表只需要在大 O 括号1的时间复杂度内就搞定了。那同理，如果我们希望在链表的某一个指定节点前插入一个节点，那双向链表也会比单链表有更大的优势。双向链表可以在大 O 括号1的时间复杂度内搞定，而单向链表需要大 O 括号 N 的时间。那详细的分析你可以参照我刚刚所讲过的那个删除操作，这里我就不再进行啰嗦了。除了插入删除操作有优势之外，对于一个有序链表，双向链表的按值查询的效率也要比单链表高一些，因为我们可以记录上一次所查找的位置 P， 每次查询时根据要查找的值与 P 的大小关系决定是往前还是往后查找，那么平均只需要查找一半的数据就可以了。 那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双线链表要比单链表更加高效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的软件开发中，双向链表尽管比较耗内存，但还是比单链表的应用会更加广泛的原因。如果你熟悉 Java 语言，就肯定用过 Link HashMap 这个容器。如果你深入研究 Link HashMap 的实现原理，你就会发现这其中就用到了双向链表的这种数据结构。但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知识点需要你掌握，那就是用空间换时间的设计思想。当内存空间充足的时候，如果我们更加追求代码的执行速度，那我们就可以使用空间复杂度相对较高，但时间复杂度相对很低的算法或者结构。那相反，如果内存比较紧缺，这个时候就要反过来用时间换空间的设计思路。还是开篇缓存的例子，缓存实际上就是利用了空间换时间的设计思想。如果我们把数据存储在硬盘之上，这会比较节省内存，但每次查找数据都要询问一次硬盘，这就会比较慢。但如果我们通过缓存的技术，事先将数据加载在内存当中，这样就会比较耗费内存的空间，但是每次查询的速度就会大大的提升。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对于执行较慢的程序，可以通过消耗更多的内存，也就是用空间来换时间进行优化。而消耗过多内存的程序，可以通过消耗更多的时间，也就是用时间换空间来降低内存的消耗。你还能想到其他用时间换空间或者用空间换时间的例子吗？那了解了循环链表和双向链表，如果把这两种链表整合在一起，它其实是一个新的版本，叫做双向循环链表。那我想不用我多讲，你应该知道双向循环链表长什么样子吧？你可以自己试着在纸上画一画。那通过了前面内容的学习，你应该已经知道数组和链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存组织方式。正是因为内存存储的区别，它们插入、删除、随机访问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正好相反的。数组插入、删除时间复杂度为大 O 括号 N， 随机访问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1。链表插入、删除复杂度是大 O 括号1，但随机访问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不过，对于数组和链表的对比，并不能局限在时间复杂度，而且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也不能仅仅利用复杂度分析就决定该使用哪一个数据结构来存储数据。数组简单易用，在实现上使用的是连续的内存空间，可以借助 CPU 的缓存机制预读数组中的数据，所以访问效率会很高。而链表在内存中并不是连续的存储，这对 CPU 的缓存就不太友好，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预读。那数组的缺点呢，就是大小固定，一经声明就要占用整块内存空间。如果声明的数组过大，系统可能没有足够的连续内存空间分配给它，这就会导致内存不足。那如果声明的数组过小，就可能会出现不太够用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只能再申请一个更大的内存空间，把原数组拷贝进去，那这就会非常的耗时。而链表的本身是没有大小的限制的，它天然支持动态扩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和数组最大的区别。那你可能会说，我们 Java 中的 ArrayList 也支持动态扩容啊。我们在上一节讲过，当我们往动态扩容的数组中插入一个数据的时候，如果数组中没有空闲空间了，那就会申请一个更大的空间把数据拷贝进去。但是数据拷贝的操作是非常耗时的。那我举一个稍稍极端一点的例子啊。如果我们用 ArrayList 存储了一个 1GB 大小的数据，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空闲空间了，那当我们在插入数据的时候， ArrayList 会申请一个 1.5GB 大小的存储空间，并且把原来那 1GB 的数据拷贝到新申请的空间上，是不是听起来就很耗时呢？那除此之外，如果你的代码对于内存的使用也非常的苛刻，那么数组就更适合你。因为链表中的每一个节点都需要消耗额外的存储空间去存储一份指向下一个节点的指针，所以内存的消耗就会翻倍嘛。而且对链表进行频繁的插入删除操作，这就会导致频繁的内存申请和释放，就很容易造成内存碎片。如果是 Java 语言，就很容易导致频繁的垃圾回收。所以在我们实际开发当中，针对于不同的类型，就要根据其情况权衡究竟是使用数组还是链表呢？那好，关于链表的知识我们就讲完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开篇留给你的思考题，如何基于链表来实现 LRU 缓存淘汰算法。那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维护一个有序单链表，越靠近链表尾部的节点是越早之前访问的，当有一个新的数据被访问的时候，我们就从链表头开始顺序便利链表。如果此数据之前已经被缓存在链表中了， 我们便利得到这个数据相应的节点，并将其从原来的位置删除，然后再插入到链表的头部。如果这个数据没有缓存链表中，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如果此时缓存没有满，那么就将这个节点直接插入到链表的头部。如果这个时候缓存已经满了，那么就将链表尾节点删除，将新的数据节点插入到链表的头部。这样我们就链表实现了一个 LRU 的缓存，是不是很简单呢？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缓存访问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因为不管缓存有没有满，我们都需要便利一遍链表，所以这种基于链表的实现思路，缓存访问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实际上我们可以继续优化这个实现思路，首先引入散列表来记录这个数据的位置，将缓存访问的时间复杂度降到大O括号1。因为还要涉及到我们没有讲的数据结构，所以这个优化方案我现在就先不细说了，等到讲散列表的时候我会再拿出来讲。除了基于链表的实现思路，实际上还可以用数组来实现 LRU 缓存淘汰策略。如何利用数组来实现 LRU 缓存淘汰策略呢？那这个问题也留给你思考。好了，今天的内容差不多，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一种跟数组相反的数据结构，链表。它跟数组一样，也是非常基础非常常用的数据结构，不过链表要比数组稍稍复杂一些。从普通的单链表衍生出来好几种列表结构，比如双向链表、循环列表、双向循环链表。和数组相比，链表更适合插入删除操作频繁的场景，查询的时间复杂度较高。不过在具体软件开发当中，要衡量数组和链表的各种性能对比，来综合的选择使用两者中的哪一个。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如何判断一个字符串是否是回文字符串的问题，我想你肯定听过。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基于这个问题的改造版本。如果说字符串是通过单链表来存储的，那么该如何判断是否是一个回文串呢？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思路吗？相应的空间复杂度又是多少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